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京城帮帮团节目秉承着大家帮助大家的原则，在周一到周五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每天都上演着各种各样的精彩与各种各样的感动。除了大家在线上出谋划策之外，听众朋友们的反馈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许多这背后温暖且有趣的故事。喂，你好，我们是京城帮帮团。 你好，你好。 哎，你好，阿姨，我是方明。 你好，你好。哎， 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方便。 我们就是想追访一下您啊。您前一阵儿发过两个反馈，一个是关于这个大旅行箱轱辘的问题。 对。 还有一个是感谢陈师傅帮您家解决了难题，是吧？ 对。是这样啊，就是我发的那行李箱轱辘那个求助吧，就是因为我儿子呀，他回来买了好多东西，结果呢，你取行李的时候一下轱辘没了，可是那个箱子都还能用，其他的地儿全都特别好，可是整个轱辘就没了。后来我说试试，我在帮帮团上发一求助，因为之前我在帮帮团上也求助过，也有人帮我们解决了。然后我说我试着发一个吧，结果发完了当天晚就有一个阿姨给我打电话，就说那个箱子的事儿，问了好长时间的，问的挺仔细的。后来一听我那情况吧，不行了，已经修不了了。 您那是什么情况啊？说您那箱子跟咱们这个国产的箱子还不一样？ 不一样，跟咱那个国产那个箱子吧，底下好像是得有铆钉，还有一固定的一个托。然后我这个箱子就是简便的，就是挺轻便的，然后就是整个吧底下吧就是一个轱辘那种外向轮，直接安箱子底下的那个，是这么回事。 后来呢？ 所以后来我就跟那阿姨就说，我说谢谢您了，我说我谢谢咱们那个平台呗，咱那帮帮团。前两天还有一个师傅，我也听不出人多大岁数，又给我打电话，然后又问这事儿来的。他说您那个解决了吗？我又把情况跟他一说了，我说就是没必要，修不了。 虽然说这箱子可能修不好了哈，但是这么多人帮您，这份热心。 是。后来我不马上我就给反馈了嘛，我就觉得咱们这帮帮团这个平台特别好。之前我也在平台上发过求助，也是有师傅帮我弄了。 是什么事儿呢？ 当时是因为我们家那个放衣服那个大柜子，那个柜门就是弄不定了，因为我是一个人带孩子嘛，我也不太懂这些事儿。后来我就在帮帮团求助了，然后有一个姓陈的师傅给我去修的，还挺热的嘛，是7、8月份的时候，帮我修好了，弄好了。陈师傅他们家是住蒲黄鱼吧，因为我们家是住那个北京展览馆那边。 啊，他们家是南边，我们家是稍微后边段的地儿。 那得倒好几趟车才能到呢，是吧？ 对对，因为对，而且当时跟陈师傅还聊了半天天嘛。 那跑了这么远的路啊，师傅给您上门修理，师傅说要收费了吗？ 没有没有，我是要给师傅那什么的。说我说您这那么热天大老远，他说我就是义务的，说要收费我都不来。人特别感动，后来在家坐了坐，然后我给陈叔送到那车站嘛。因为那时候陈叔好像就一直在咱们帮帮团上。师傅他说他好像还跟别的人是三元桥是在哪儿有一个什么，就好像有点那个就是一个服务站似的，他们几个人就在那，就算那个居民家里边说有什么什么修修补补的啊，反正那种东西哈，好像也帮着弄，可能有收费的吧，就象征性。陈师傅是一分不收 啊， 我是真真确切的那个知道那陈师傅那什么啊。 他也是听了咱们节目之后，主动帮您的是吧？ 对对对啊，反正特别好，特别好那师傅，而且我觉得主要是有咱们这平台，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有的就是那点小事儿什么的吧，没有这平台，好多东西也解决不了。所以我就挺感谢您这便宜，也没想到是您亲自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也是经常听咱们这帮忙团的节目。 您听了有多长时间了呀？ 哎呦，我这都有三年了吧。 那您听了我们节目这么长时间啊，除了您求助之外，您有没有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去帮助别人呢？ 帮助别人，哎，这一块我还真没有，哎，真没帮助过别人，只是人家帮我，确实我能力也有限，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帮不了，说句实在的啊。 那如果您看到，比如说您了解的这个问题，或者能够知道答案的问题，您会也主动的给我们发信息吗？ 会呀、会呀、这肯定是会的啊、这肯定会。哎，主要咱这平台一个是真正的为老百姓就是解决实际困难、实际问题，还有一个传递就是别人帮助我，我得去帮助别人，来互相的传递这种的爱心吧。我会经常关注的，或者我有时间我能帮助别人的，我肯定会尽力去帮助别人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对，我看您后面写了一句话，写的挺好的，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啊！我觉得咱们这个平台也遵循这原则，也是这个意思，都互相帮助嘛。尤其现在都是特别现实的那种，觉得还是需要这种多点这种热心肠的人吧。 那您最喜欢的那句话是什么？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就是这句话。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喂。 喂， 哎，你好，我是京城帮帮团方明。 哦，你好，你好。 哎，阿姨你好，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啊，方便，方便。 啊，您前一阵不是拿一个双肩背想换一个泡脚的容器吗？然后您还给我们反馈信息说体验了古老的衣帽获益，是吧？当时我们播完这个信息之后，有多少位听众给您打电话呀？ 有三位吧，两位阿姨跟我的年龄差不多，60岁左右。我最后两位阿姨呢觉得太远了不太方便，我说没关系。后来呢有一位先生给我打电话，我说我在哪，他说他在哪，后来就取了一个居中的位置，就在东大桥差不多那个方位，就华普那个超市门口。我稍微早去了一会儿等着他，他晚到了一会儿。我这个是有一点小建议，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准时到，你提前说一声。 对啊，那你们两个都是陌生人啊，那你们在那个门口接头暗号是什么呀？ 我说我在这个超市的前面，然后他说我到了。那天我带了一个红的围巾，我说戴红围巾的是我，然后他就冲我招手。我一看他呢提着一个车嘛，后头捆着这个盆，我就知道了。然后我给他这个包的时候，我说您看看这所有的拉锁啊，我都给他拉一遍，让他检查一遍。他说没事没事，我说您看看看看，我说别到时候回家发现有问题呢，是吧？都给他拉一遍，都非常好拉。他说我就是为了上公园背个镜子什么的，他说省得手提了，这不是双肩背吗？因为他那个包拉锁比较多，让人看看这个是蛮好的，没有问题的。这个当面看好了，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比如说有的人他当面没有看，回家坏了，可这个人给的时候认为是好的，可能这会发生一些 误会啊或者不愉快都当面看好、看好了行就拿走，不行那么就再物归原主也可以。我觉得这个平台呀真的多数人都是好的，我觉得必要的时候就要提醒一下。坏了咱们这个帮团的这个声誉，实际上那样的人应该是很少的。 对、他的东西呢您检查了吗？ 他的东西就是一个盆，我觉得那个盆应该无所谓，没什么问题。 就是当您戴着红围巾看到那位叔叔向您招手的时候、您第一感觉是什么呀？ 那我说终于接上头了，因为我说终于接上头了，正好呢他拿着那个绳捆着盆，我呢是骑公共自行车，我要没绳呢我也没啥，我说您这绳能给我用用吗？他说没事给你用吧，我回去再搓一个，就是那个塑料包装绳他搓的，我就用它捆在那个车筐上了，然后顺利的拿回家了。那么在这儿呢也感谢那位叔叔吧，就是很大方的把这绳给我用了。 所以就是事隔久远之后又一次体会到了这种物品交换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好啊，也是现在这个社会来讲，这应该说在这个社会当中这是一种新鲜的感觉，大家不是说我为了那个钱，而是为了说我这个东西物尽其用，在我这儿放着没有用，你看他拿着背着垫子上公园多方便呀。这个盆呢其实从孩子那角度他是不接受的，他说的妈买那个嘛，没有多少钱，10块20块的你就网上买了。我说关键我这包没有用啊，我都换一下啊，挺好的挺好的。其中有一位，我说有不是两位阿姨吗？有一位阿姨可热情了。然后他就说那个没事我开车那个因为我腿关节不太好吗，关节炎，他说没事我开车带你玩去。哎呦这个热情啊，特别的热情，这么一个阿姨。他说的我要出去坐飞机去玩，也就是说这里头就是在介绍自己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实事求是。他说我要装好多衣服什么，哟我说那我这包就不太适合装好多衣服，比如说背个垫子上公园还可以，这个双肩背我说不是那种大号的。他本来说很高兴欣喜若狂的说我马上就要去海南玩去了，背点衣服什么的。哎呦我一听这个我就跟他说了，哦我说那你可要慎重考虑一下了啊，我说我这个包呢你要装塞一些衣服恐怕塞不下，这个包不大啊，那就不合适。 看来你也是一个挺实在的人啊，实事求是啊。阿姨您听我们节目听了有多长时间了？ 因为我经常听。 您听我们节目时间那么长了，您除了这次求助之外之前还有过什么其他的求助吗？ 前我想想啊，有几年前有一个那个什么奶的那个酸奶，就是 酸奶机是吗？ 对，酸奶机孩子发给没有用，我转让过一次那个，也很顺利。然后我转让给他的时候就到一个超市，我就帮他就是插到电源，人家还不让插，然后还偷偷的插那看一眼，我让他看一眼这个灯是不是亮的。就是这样的。 对，那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主动帮助过其他的人呢？ 有过，但是什么事儿我记不太清楚了，就是大家互帮互助。然后在这个团体里因为我还参加过一次帮团活动，就是大家通过这个平台认识之后在一起吧，就觉得特别亲热。在这个平台里我觉得还是充满着正能量吧，大家互相帮助挺好的。就是你们在策划这节目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也是很用心的，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什么有法律的呀，有生活方面的，比如这养花的我觉得非常好。那虽然我没发言，但是我在听着，我一边倒腾土倒腾花盆我一边听这个节目， 收获也挺多的是吧？ 对。我觉得那法律节目也挺好。尤其是听这个节目的可能中老年人多一些，遇到一些问题呢不像年轻人途径很多，可能我们听广播比较多，而且就把这个广播真是作为一个知心的朋友吧，非常好。 您刚才跟我说您那个关节不太好是吧？ 退行性骨关节病。 咱们听众当中啊就像您这个岁数的叔叔阿姨挺多的，可能有关节炎的或者关节有问题的朋友也挺多的，那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好的自我的经验介绍吗？跟大家分享分享。 如果说分享的话，在急性期啊，我这个就是在中医院给我拿呼的药吃的药，在社区考电都没有好。最后我去协和挂了一个骨科的专家，我那当时呼着药，他说你赶紧把那个扔了，但是见效的还是在协和这儿给我开的是那个氟他林，我吃了两次，也就是说有两片儿， 哎，我这个腿就明显的好转了，我就走路的时候这个腿这个关节可以打弯了，要不然那就是瘸子。 通过这么一圈的辗转，您有什么收获吗？ 看病的话，我觉得就是做一个明确诊断，然后呢就是急性发作的时候还是要靠西药比较见效快，如果在慢性期呢可以吃一些中药啊成药或者汤药。其实看病这事儿真是不能认死理儿，我信任大夫，我很信任大夫。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请你多一些开心，少一些烦恼。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平时，请你不必太在意，洒脱一些过得 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春天到了，尽管春天很美，但是北京的春天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比较干燥，因此就会出现一些面子问题，比如说皮肤缺水、皮肤干燥甚至过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是脸面的问题，是需要长期保养的。有听众求助，想问一下，如果在家里面用一些蔬菜或水果做面膜，自己做保养的话，用哪些比较安全，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专业的问题需要请教专业的人士。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美容院的小胡老师来给我们回答相关的问题。 如果是想用蔬菜做面膜的话，第一种最常用的我们的黄瓜，还有一个西红柿，西红柿汁也可以做面膜，还有土豆，土豆的话去痘印比较好。像黄瓜跟西红柿的话，我们可以里面适当的相加一点蜂蜜，西红柿加蜂蜜敷面膜也特别好使。黄瓜的话可以直接敷，或者是黄瓜榨汁加一点蜂蜜之后泡那个鬼脸面膜直接敷脸都可以。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蛋清加上蜂蜜，适当的再可以加一点点珍珠粉敲成面膜，这样敷在脸上，既在这个冲剂可以改善肤色，让皮肤变得通透的同时，还可以增加皮肤的保湿跟光洁度。当然如果是这样操作的情况下，是相对于来说皮肤比较健康的，如果是敏感性皮肤不建议，因为水果里面它的营养成分分子量比较大，吸收相对于来说不是很顺畅。如果是免疫力皮肤比较敏感的话，用完这些面膜可能会有一点点刺激。 问题二，换季的时候有许多人的皮肤比较敏感，那么在皮肤过敏期间又该如何护理呢？ 过敏期的话，过敏期的皮肤如果是处于过敏期，不建议用任何的产品，最好是清水洗脸让它自然修复，或者是严重的话可以去医院让医生开一点脱敏的药。皮肤的免疫如果是比较低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过敏，这是一个启动身体自愈力修复的一个过程，所以皮肤过敏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不能使用太多的化妆品，建议过敏期的情况下什么都不要用，让它自然的修复。如果是过敏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敷一些脱敏的面膜或者是重补水的面膜，慢慢的养护一下。皮肤免疫力比较低就会出现长痘、过敏或者是干燥脱皮，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所有皮肤问题都是因为身体缺水导致的，所以呢大量的补水有助于对这种问题性皮肤起到一定的修复。 问题三，北方的春天虽然美丽，但是却很干燥，皮肤也会非常干燥，那如何做好保湿的工作呢？ 春季保湿的话，建议是以补水跟脱敏舒缓修复为主，因为春季的这个季节，空气中的一些花粉，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柳絮啊，这些敏感性的，就容易造成敏感性的因素存在的比较多，建议就是以补水为主，这样的话提高免疫力，增强皮肤的这个抵抗力，适当的可以穿插的补，增加一点点营养性的护理，因为春季这个季节的话属于生发的季节，皮肤需要营养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干燥啊或者是过敏的现象，所以呢建议就是春季期间想要做护理的话，最好是以大量的补水跟补充营养比较好。相对于来说跟秋季相比，春季这个季节要多喝一些蜂蜜水，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这样的话有助于养肝，对皮肤都有很好的作用。在这个季节的话大量补水，对人体的免疫力也会起到一定的提升。 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然后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窗前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你快点来。总是假装不经意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呆。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亲朋友，哥帮帮帮，天天走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fire.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养花种植方面的专业人士王景刚。景刚你好。 大家好。 我们每次关于种植花草的问题都特别多啊，我发现有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花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刚刚买回来的时候，哎呦，含苞欲放或者是盛开的都很好，但是呢一旦进了我们家的门，就发现慢慢的就开始不是掉叶儿啊，就是枯萎啊，甚至死亡，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两个方面吧。第一就是环境变化太大，可能适应性强的反应不明显，如果说比较娇气的可能就是反应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养花的手法不是花所喜欢的。 什么样的养花手法是花不喜欢的呢？ 其实我们买花一定要有目的性，比如说我们要买一盆绿萝，提前最好做好功课，我们先查一查看看绿萝什么生活习性，大概应该怎么养啊，应该多少有一点了解，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情可能更稳当一点。 除了我们种植的方法可能有误之外啊，有没有说我们在挑选花的时候没有挑准，没有挑对呢？ 也有可能，因为市场里的花嘛，总是个体差异是有的，无论选什么花都要选长得茁壮的，比较茂盛的，相对来说比较耐养，就是同样的花呢，这样的花呢会到家里不容易出现问题。 像你吧，这个专业人士啊，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你像我们都属于非专业的，我们只能开一个大概棋。比如说啊，我去市场挑一盆花，不管是什么花吧，我是通过比如说它的叶子的形状啊，怎么能够比较细致的看出这个花到我手里它不会死掉呢？ 首先做比较， 比较 一定要做完比较再买，这是一点。比较的话，一是比较花的长相，长得茂盛的肯定要好。还有就是做比较呢，是比较价格。如果价格特别便宜的，比如说大家都卖这个价，它突然之间便宜好多，这些花呢有可能是放的时间久的，或者有什么问题的，不要图特别便宜的花。还有就是比较呢，看看除了茁壮的种之外，一定要注意有没有病虫，主要看树干有没有受伤啊，有烂的地儿啊。叶子呢，主要看叶子的背面，看看有没有虫卵呀，有虫子的现象存在。 就是我们去市场挑花的时候呢，不能仅看外表，就是外表后面其实有一些细微的地方是我们可以观察出来的哈。好多听众都问到了类似的问题，你看比如说这位杜鹃花，买的时候呢花和叶都很茂盛，现在花和叶都落光了，但是枝条还是软的，说还有救吗？ 出现这样的状况一定是曾经有水浇的很少，过于干燥的情况。 哦，旱着也不行，涝了也不行、 如果说枝条是软的，是就是还有水分，使东西刀啊用指甲磕一下它的皮是绿的，这样的话啊，把现有的这些枝叶干的全都抖掉吧，然后持续保持它是盆土湿润的，应该还会再出芽子， 还有戏，不能说完全没救，但是 损伤很大。 哦，那就是救过来之后它还能再开花吗？ 再开的话就要夏季或者秋季了， 还得看它的体质如何哈。 对对对。 好吧，那您试试吧。这位听众说，栀子花刚买的时候叶片很绿带花，但是没过一星期就黄了，花也谢了，什么原因？另外再请教一下，如何养好栀子花？ 栀子花呢，这类的花我们称它为喜衰性的花卉，常见的做法就是一定要备好酸性的肥料，像这类的花呢，有代表性的像茉莉啊、栀子呀、这一类的米兰呀，都容易出现这种缺铁性黄化。跟土壤的酸碱度有关，土壤如果偏酸，它就会有对铁的吸收就没问题，这样的话它就不会黄化。所以说平时要及时的补充酸性的肥料，首选是硫酸亚铁，但是注意 浓度不要太大，否则花容易把花烧死。 嗯，那我们浓度的这个配比是不是按照说明书上的这个说明就可以了呢？ 甚至于比它的说明浓度再低一点是安全的。 好的，所以我们也要了解花的习性哈，它是喜欢酸的还是喜欢这个碱性的哈？大多数北方的植物应该都偏酸性的土壤吧？ 北方偏碱，南方 偏 酸。偏 碱的。好，我怎么给说到了呢？还有听众呢，也是问到了这个浇花水的问题啊。之前我们也提到过，比如说用茶叶水啊，这还有是泡过橘子皮的水。说听说啊，这些水浇花都特别好，是这么回事吗？茶叶水我们以前说到过，就是不是所有的植物都适合拿茶叶去浇，因为茶叶它本身是含碱性的，是吧？ 对对，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就是，要么就是买这种硫酸亚铁类的酸性肥料，或磷酸二氢钾或硫酸亚铁，要么呢就是啤酒兑水， 嗯， 是最简单有效的，而且营养很充足的，对花特别有利。 其实我们跟大家讲过，就是浇花的水啊，如果说您没有这个特别专业的技能，或者不是太懂得这个配比的话，就用刚才井刚说的，要么是稍微晒过一点的水，要么是这个啤酒兑一些水就足够了。我们平时听到别人说的，比如什么茶叶水啊、淘米水啊，它没有那么简单， 对，操作起来可能容易出问题。 对，包括这个淘米水它是要经过发酵的哈， 是， 还有这个什么酸奶涮涮、牛奶兑点水，这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它需要一定的配比和一定的这个发酵期，如果我们弄不好的话，那与其弄还不如不弄， 而且盆头表面会长一层霉菌， 对，还那个味儿怪怪的哈。 对，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也是叶儿黄，干叶儿掉叶儿，是我们老北京人最喜欢的茉莉。他说我是半个月浇一次水，按说这水也不大呀，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说我知道啊，茉莉喜欢酸性的土质，能否通过补充磷酸二氢钾和硫酸亚铁，很专业啊，进行改善，请您给说一下。 那个磷酸二氢钾和硫酸亚铁都是酸性的肥料，但是侧重点不一样。磷酸二氢钾呢，它是属于这种能够促进开花结果、能提高茁壮度的这么一类肥料。这硫酸亚铁呢，首先呢，它最大的作用是改善土壤的酸碱度，让土壤偏微酸性。这样的话，植物的话就能不影响就吸收铁的功能，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黄化。 那目前它这个花已经是黄叶儿、干叶儿、掉叶儿了，那怎么给它救过来呢？ 还是磷酸二氢钾少用，还是硫酸亚铁多用一点？ 好，茉莉花还有听众问到了，就是这个剪枝的问题啊，说茉莉花开过之后，是不是要剪枝才能够让它下次开出更好的花呢？ 必须要剪枝， 舍不得。 如果舍不得的话，它最后就会东倒西歪，各个方向的枝条都有，最后就形状会特别乱。其实剪的话，一是能让它不是特别浪费营养，能积蓄营养，再就是整理株形，还有就是能让它复壮 啊。什么时候剪最好？剪什么地方？ 开花之后呢，留开花枝下面留三四片叶子就可以，剩下剪掉就可以。 哦，那还得就是下点狠心哈，下点狠手才可以哈， 要不然的话它会越长越乱。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他们家的红枫树，哦，红枫树和六月雪，说怎么养着养着就黄叶就死了呢？ 红枫树是盆栽的吧？ 我估计应该是啊， 比较流行这种小盆栽，就是有点类似于微型盆景的这种小枫树。这种呢，它如果说常见的情况就是落叶的呢，就是干的太厉害了，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见光多，阳光暴晒，它会那个卷叶、掉叶、黄叶，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原因。看看我们排除一下，然后六月雪掉叶子这个问题，六月雪比较喜欢水，如果说干的太厉害了，偶尔有一次可能平时照顾都很好，偶尔有一次水浇的不合适，它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因为植物的品性啊和喜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按照同一种花去养所有的植物， 对， 所以要了解它们不同的喜好啊。这位听众问，发财树的叶子黄了是怎么回事？你看全都是黄叶的问题。 换季的时候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发财树一家里养的话，如果说不是特别注意，不是养的特别到位的话，一般养过一年多、一年半、两年左右，就会出现生长式衰弱的情况，就是黄叶叶子有斑点、干边干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发财树我们平时养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基本形不变，就是株形不变，哪枝长出来一定要把哪枝给剪掉。 哦，不能让它乱长、 不能让它乱长，这样的话就不会浪费营养啊、还有就是一定要适当的，在适当的时候一定要补充肥料，因为土时间久了之后它的那个肥的含量已经很少了，它能只能起到固定根系的作用、所以说追肥很重要，如果肥料欠缺，这样的话它就会出现好多生理性病害，就是说因为缺某种元素引起的病斑呀、黄叶啊都是经常出现。 哎，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啊，就是因为像我们不是特别专业的养花高手，有的时候呢养一株植物，比如说发财树或者什么龟背竹或者伞竹那样的，就一看到它长出一个新叶就特别高兴，哎呦，就盼望它茁壮成长，但有的时候不是说所有长出来的都得留着，那该去掉得去掉。 是的，就像刚才讲的，一方面是为了整理株型，还有一方面就为了不浪费营养。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虎刺梅，说虎刺梅能养在家里面吗？听说它致癌呀、 虎刺梅能养在家里，其实都是我们常见的花卉，但是家里如果有小朋友，你尽量建议就不要养了、因为这一类的植物呢，它的树体里它的枝叶有生物碱，然后比如说小朋友不小心碰到会扎的，或者是把它弄开那枝叶的话会皮肤过敏啊，起疙瘩痒痒啊，会出现这类的情况。 致癌倒没这么严重啊、 没有那么严重、 就是它有它自己的一些特殊性啊、那除了虎刺梅之外还有哪些植物不太适合在家里面养，就是有小朋友的情况下？ 像家里有小朋友或者是家里养了小宠物的话，这一类植物像夹竹桃、滴水观音、圣诞红，也就是那一品红，这一类的，它们性质都差不多 啊。 其实，你要是纯粹作为观赏花卉来说，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就怕小朋友碰到或小宠物咬它呀，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就本身它这个植物并没有问题，只是说当它不小心折了， 对， 流出枝叶来， 对， 那个、 碰到皮肤上 有可能有问题。 其实这也是植物在进化过程中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 想你把我伤了的。这在报复呢哈。好，这位听众呢问到了种菜的问题啊，他说我们家那个丝瓜呀，往年种的丝瓜都很好，但是去年种的连一个花都没有开，是什么原因？ 如果说在同样一个位置，那同样的环境条件种的话，差别会特别大，就可以考虑这个种子或苗子的问题，是不是买的种子品质差点，或者是买的苗品质差点。 哦，这样的原因哈。这位也问到了种菜的问题，想问一下井刚啊，怎么给小院里面种的菜的土增加营养，菜地里的用土怎么增加营养？ 用土增加营养，常见的能改善土壤结构，能增加土壤持续的肥力，有绿色环保的肥料，其实在市场能买到的腐熟的鸡粪就很好。 市场上可以买到鸡粪是吧？ 对，各种包装的都有，就看您家、那个需用多少。 好，刚才还有听众问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这个叫做鸡粪土，就是这个吧？ 对，就是腐熟发酵的鸡粪。 好，还有几位听众问到了芦荟的养殖，想问一下井刚怎么把芦荟养好。 其实芦荟也可以归到多肉植物这一类里，无非简单来说就两点。多晒光少浇水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哈。说到多肉呢，有听众就想问说这个多肉长叉了，想把它移下来怎么做，还有就是给多肉植物比如说芦荟换盆儿，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多肉植物的换盆呢，如果是有伤到根了，可以不要马上种，可以晾那么半天一天的，把根的伤口晾干了再种，或者是您也当时种的话，种完之后像我之前说的不要浇水，放在稍微凉快的地儿，不要光照多的地儿，过几天再浇，主要是为了让它伤口要愈合一下干一下。像多肉植物的繁殖呢，可以把这个小苗小芽子给它切下来或者是摘下来，但是如果切的话刀和工具一定要干净， 消毒一下 啊，对，用 火酒精消可以， 酒精或者用火烧一下都可以，一定要也是要晾一下，等伤口干一干然后再种植比较稳当。 就是我们去市场买的时候他就说那个多肉植物掉下一个瓣儿没关系，它能自己长出根来，是这样的吗？ 这种叫叶叉。这种叶叉呢，我们就是把它平放在那个土壤的表面就可以，但是这种叶叉呢浇水方式跟我们盆栽的浇水方式不一样。我们平常盆栽的浇水方式可以直接那个用浇水器直接给它往进倒一点点水就行，这种叶叉呢我们要喷水最好，喷水，而且把它放在北侧的 地方，因为就是初期呢，它对温度和光照要求都不高，所以说也不要放在南门暴晒。 好，说到剪枝啊，几位听众都问到了剪枝的问题啊。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剪枝的工具。如果说在家里面啊自己修剪花枝的话，就是普通的剪刀就可以了吗？ 还是要看剪多粗的枝条，要不然的话，粗枝条你用普通的剪子根本就剪不动。 哦，好，那用了合适的工具之后，刚才你也说到了，要把这个剪刀消毒一下，用火燎一下，或者是酒精擦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 那说到剪枝啊，这位说，蟹爪兰开完花之后用剪枝吗？蟹爪兰还在开花的阶段，但是那个叶子已经发软了，怎么办？ 所有的开花植物、结果植物对树体的营养消耗非常非常大。这样的话，如果说它的整个这个叶子就是里边摸着就没有肉感，就软软的、瘪瘪的，而甚至吸褶肉啊，都是对营养消耗过于多了。 哦， 因为它开花的时候很壮观，开花很多，所以说花期过了之后呢，就把那个干花及时的给它摘掉，要及时的补水啊、补肥啊，就要赶紧让它往前缓。 哦，就是说它这个阶段没有事儿，只是说它正常的现象。 对， 只是等它开完之后，你给它添点营养就可以了。 对，它的一个盛期已经过了。 哦，那用剪枝吗？ 不用剪枝， 不用剪枝哈。 但是如果有一些生长不良的或生病的，就是一些实在是不好的，你可以把它去掉。 实在是不好，是多不好啊？ 比如说上面有小虫子呀，或者有病斑的。总会有一些老的是要退掉的，就是不太好的，你可以把它给剪掉就可以。 这会儿就看长相了哈。 对对对。 这位问的是杜鹃花开后怎么管理，自家养还能再开花吗？ 自家养还会再开花，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经过实验检验的话，可能住平房放在院子里树荫下会比在室内养好。在室内养的话，东侧阳台比较好，南侧阳台的话夏季要如果没有其他地方非要放南侧的窗子附近，夏季就要适当的遮光，因为夏季不能暴晒。 好，这位听众给发来一张图片啊，应该是我看的是红掌还是粉掌的，应该不是红掌就是粉掌啊，就是那个叶片大面积的都黑掉了、黄掉了，就是干枯了，什么原因呢？ 两种情况判断，一水大了烂根了， 哦， 二是严重的缺光。 这个烂根了基本就没救了吧？ 烂根了就是稍微让它多见点光，通风的地儿放，然后干一干，控制浇水，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那您就试试吧，看看能不能起死回生。 还有一种就是长期的在弱光条件下，因为开花植物喜欢光照，如果没有光照它也会就叶子就会出现各种坏。 你刚才说很多植物都喜欢光照，但是现在呢我们很多家里面就是因为阳台封上了嘛，冬天的时候可能也比较冷，不会轻易开窗。如果说隔着玻璃晒这个植物能起到那个作用吗？ 其实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虽然那个紫外线没有那么强，但是紫外线的话对好的植物也有灼伤的作用。 哦， 就紫外线的灼伤，紫外线虽然不足，但是其他的波长的应该还不错， 就有 都能接受到， 就有总比没有强是吧？ 对，就是， 在没有的情况下这么着也是可以的。 对，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井刚啊，就是能把香蕉皮捏碎直接埋在花盆里做肥料吗？会不会长虫？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他老是用那个泡黄豆的水浇花浇菜，说太臭了，还老受到别人的谴责。 香蕉皮经常里边会可能有小虫子，我们俗称小黑飞，就黑色的飞虫，比如类似于果蝇一类的都会有，而且还会有味道。其实不建议这样做，埋在花盆里的话它是一个腐烂的过程，它在腐烂过程中就是发酵，这样它会发热，对植物的根也会有一些伤害，会有热量产生。像刚才说的这个豆子水，其实可能好多时候我们主观上认为对花的好是不一定是好的， 我们想象的， 对对对， 或者说别人家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水平有限，没有弄出像别人家的那个水那么完美的水，所以它未必适合我们家的花啊。 对， 包括淘米水什么的，还有听众说淘米水浇完之后有小飞虫，这都是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啊。这位听众问到的是多肉植物用什么样的土好？ 有多肉植物的专用土，它是已经配比好的。像常见的比如说有那个火山石，有鹿沼土，有泥炭土，珍珠岩质石， 这一类的混合体。 还有听众呢，也是问到了种菜的种子的问题啊。这位想问一下，种菜的种子需要先用水泡吗？ 有些需要用，比如说像白菜呀、萝卜呀这一类的种子就不用。需要泡的呢是一些比较大的种子。 你说像我们看到那个种菜的那个包装的说明书上，他写的那个，如果我们按照一步步的做，是不是就不会出现问题呢？还是说也不一定呢？ 如果是当年的种子发芽率都很高，90%以上的话，它应该都是没什么问题。多数都是对于这个说明书上的理解有不同， 有偏差， 有偏差就会出现各种情况。 要么是种子的问题，要么是我们操作手法的问题啊。这位想问一下，种子是买华北的吗？ 对啊，我们在本地种就要买华北地区适合本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种子。 最后一个问题吧，时间关系啊，想问一下井冈，他呢想在院子里种爬藤的月季，说这样的月季到了冬天能在外面过冬吗？ 可以过冬，没问题。因为北京的市的市花就是月季花嘛，所以说其实月季是蔷薇科的这一类的植物呢，就适应性都很强，只要满足强光照，其他的都还好，对土壤要求也不严，对肥水要求也不严，适应性挺强的。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部要结束了。那我们先来种植这一季的花花草草，等到再过季的时候呢，我们就还要请井冈来继续帮我们治理我们家的花花草草。那稍后呢是记忆的唱片，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京城帮帮团。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得你留下。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太多太多理由，值得你。 习惯的养成不需要大的成本，而是需要行动力。保证睡眠，三餐固定，营养均衡，一天一杯奶足矣了。这也是知名奶企瑞麟羊奶一直宣导的。就拿瑞麟羊奶来说吧，广播的直营价格是市价258一盒的三折，89块钱。这一盒300克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并不贵。 是， 可是呢，有多少人能够每天一杯不落的持续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在喝呢？如果您是，相信身体给您的反馈，您肯定能够看得见。 是的，受市场因素的影响，原奶成本近乎翻了3倍。瑞麟羊奶在保证每一滴都是真羊奶的前提下，被迫涨价。所以近些天，大家闻风都在囤货。一盒省几十，一套就省几百块，这个账是能算得出来的。 是的，而且现在呢，到5月1号已经是全面调价，这个通知已经出来了。 是， 所以啊，最后89块钱一盒的倒计时，大家得马上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那么一套8盒，咱们还有一辆非常实用的升级版的购物车是免费赠送的。去超市、野营、买菜、遛弯、米面、粮油，全部都能交给他拉着走。升级之后的购物车啊，都是加粗的钢筋结构，更加结实了。另外呢，还自带一个折叠小凳子，累了拉开来就能够坐着歇歇脚。那此刻立刻下单，8盒羊奶加上购物车，总价2000多的商品，实际上您一起只花712块钱，满意再来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956的张先生是订购了3套24盒。说信任一个品牌不容易，瑞麟羊奶不错，有承诺还是免费送货。 是的，瑞麟羊奶呢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的羊乳之都陕西富平，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麦芽糊精、增香剂、增稠剂，所以呢滴滴纯正，滴滴新鲜，并且咱们是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 是， 所以品质更加放心。那厂商建议的零售价格每盒300克是258块钱，广播通路直接打3折89，这一盒呢能够喝上半个月，算到每天就是5块钱。 是， 但是呢，因为鲜羊奶的成本上涨，整个羊奶企业都在被迫涨价。那瑞麟89块钱一盒的价格只能够维持到4月底，5月1号就要正式上调价格了。同时别忘记了，一套8盒，咱们还有升级版的购物车一辆是免费赠送的。这个车子呢可以爬楼上坡，解放双手，而且是自带折叠凳，累了随时歇脚。喜欢的朋友也是特别多，欢迎大家来拨打4007106108跟客服来进行咨询。总之啊，感谢各位喜欢羊奶信任瑞麟。倒计时还有最后的30秒钟，89一盒，基础套餐8盒，还送升级版折叠购物车，请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我爱这蓝色，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